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95集，死无对证。 你准备了什么呀？ 毛毛，你要保密，不好告诉别人。 小四子献宝一样递过去，展昭点头，小四子就将盒子打开。展昭瞧了一眼，就见是一个用白色珠串串成的小兔子。 这个是什么呀？ 这种果子叫长寿果，是药材来的，放在身边驱蚊还不容易生病。我给爹爹整理药材的时候，挑出来了一模一样大小的100粒编好的。兔子是月牙姐姐教我编的。 哎呀，你这有诚意有想法，比那种土豪笔筒强多了。 什么土豪？ 展昭赶紧将小兔子给小四子塞回盒子里，小心盖好。 没什么。 毛毛，你准备送什么？爹爹和舅舅都说这次你的礼物好重要。 啊，我的礼物重要吗？ 当然了，舅舅说关系重大，铮铮说要是白白爹爹不喜欢，说不定就不给过门了。 小四的话没说完，展昭伸手捏他腮帮子，顺便搓脸。 哎，你过什么门啊？你 小四子被搓得前后左右直晃。这会儿正好白玉堂走了出来，看到了也无奈。 这猫估计想不出送什么礼物，折腾小四子出气呢。 白玉堂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锦盒，走到跟前，刚想交给展昭，就听到外头传来了一阵呼喊： 展大人，展大人，不得了了。 与此同时，另一边还有陈心的一句，以及隔壁院子里几个影卫： 王爷，王 爷，不 得 了 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小四子捧着下巴，出大事的感觉，正想着，赵虎和陈心一起跑了进来，两人一起喊： 展大人。 展昭对他俩摆了摆手，那意思一个人说，赵虎就看陈心，显然陈心嘴巴利索些。 外面来了好多江湖人，说是找公孙先生出去。 找公孙？ 白玉堂也觉得新鲜，一大波江湖人找公孙干嘛？ 有谁病了或者伤了？ 来找爹爹看病，为什么要说不好了？会不会是爹爹又得罪什么人了？ 不是，妖破门的掌门丁悟今早死了，而且据说死法和之前和尚的死法一样。 丁悟死了？ 那怀疑的应该是黑帮的人清理门户才对，来找公孙干嘛？ 那帮黑道的不讲道理啊，说他们谁也没杀丁悟，是公孙有意挑拨他们黑道自相残杀，帮着白道削弱黑道的实力。那个转运使也来求见包大人了，这会儿在书房呢，都不知道他怎么看人的。 上刘红看着丁悟，怎么人死在眼皮子底下了？ 不知道，不过这会儿黑道那帮人不依不饶的，还说要叫我们将其他两具幽破门弟子的尸体，以及少林高僧和钱老大、钱老二的尸体都抬出去比对，怀疑公孙是有意作假，还请来了好几个仵作。 赵虎说完，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，随后皱眉对视。巧合吗？怎么尸体化成粉了，却跑来要尸体了？小四子也扬起脸，虽然他还小，但他知道昨天那几具尸体都化成粉末了，于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通常所说的死无对证？展昭忽然冷笑了一声： 哼，会不会这就是尸体里被下了冰种子的原因？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这样一来死无对证，黑道想怎么说都可以。开封府和映雪宫就背上了偏帮白道， 打压黑道的罪名，再加上之前白月云有过使用咒语将尸体变成粉末咒杀的嫌疑，虽然是好多年前，但也难保他们不拖过来一起说，这样一来白家诅咒黑道和前门的罪名不就是坐实了。说话间就听到隔壁院子里不少人往外走的响动。 啊，糟了，赵婆会不会去替公孙出头啊？ 应该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而是一定会。 展昭见白玉堂还有心思逗闷子，也无奈，一拽他就出门了。小四子赶紧跟上，很担心的样子。走出院子，萧良就把小四子找到了，见他忧心忡忡的，忙拉着他的手安慰：“ 佳儿别怕，谁敢对咱爹爹不利，我就揍得牙满地找牙。”哎呀，哎呀， 不准说脏话。 话没说完，萧良脑门上挨了林业火一个烧礼。众人到了紧闭的山门前，就碰到包大人也和太师一起出来了，身后跟着低眉顺目的刘红，估计是认过错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先不说刘红是否真的跟幕后那个黑莲帮派是一伙的，就算他是完全无辜的尽忠职守的，也未必能阻止这次事件的发生。能悄无声息的将丁武那么个高手给杀了，这绝对不是刘红和几个禁军能守得住的。 公孙策出来，开封府和白家的人都出。 有几个黑道的人见山门紧闭，没有要开的意思，就嚷嚷了起来。正喊着呢，忽然迎面来了一股寒气。到了山门前准备开门的众人也发现四周围多了一层霜冻的感觉，小四子赶紧缩了缩脖子。 糟了， 又糟了。 我娘昨晚给我爹准备菜谱熬了一宿，刚才菜谱塞给我了，就说要去补一觉，这会儿估计要被吵醒了。 那岂不是后果很严重？ 展昭干嘛一副感同身受十分理解的表情？因为在他的记忆中，什么事情最能令他娘阴兰慈发火，就是被吵醒。貌似之前几位老人家说过，陆雪儿脾气跟他娘差不多的，那绝对完蛋了。果然那几个吆喝的小喽啰忽然身上起了一层霜冻，哀哀叫着，再说不出话来也动不了。蛇老怪无奈，一人拍了一掌，两人抖如筛糠，解冻了之后就叫人扶到后边去了。剩下的黑道众人也没人敢吼了，都看着映雪宫巍峨的宫门。只见大门之上坐着个白衣长裙带着纱丽的女子，就算看不到脸也看不清身材，光那个姿态和那长长的裙摆就让众人咽了口唾沫。美女呀、啊！ 谁在我映雪宫门口撒野？ 城楼上的是谁？自然是陆雪儿。明天就是她相公生辰了。陆雪儿是名门之后，但那也是魔女级别，亦正亦邪的高手，这么给她找晦气，她自然不能忍。 陆雪儿，将公孙策交出来！你映雪宫和开封府合谋偏袒白道，不就是为了削弱黑道势力，不让黑道破除诅咒吗？ 蛇老怪舌头拐杖一跺，陆雪儿嘴角一抽，刚想骂句你放屁，却听身后一个凉丝丝的声音传来： 谁凶我闺女？ 蛇老怪张了张嘴，不过后边一句话还是咽回去了。陆雪儿身后站的谁？陆天寒。陆天寒身边还带着陆灵儿，陆灵儿手里抱着小四子。刚才一大群人出来，陆灵儿一眼瞧见小四子了，就抱过来准备玩一会儿。萧良跟着追上来，本想带着小四子下去，不过站在宫门上往下一望，觉得倒是视野清晰，就趴在陆天寒身边看热闹了。与此同时，大门一开，包大人第一个走了出来，身后众人都在，除了天尊、阴侯和无杀三位老人家，这三个老神仙在哪儿呢？涂云峰上。此时涂云峰的峰顶 天尊蹲在一块倒下的碑文旁边，端详下边的隧道，确切地说是烟囱。吴沙拿着一把铁铲，挖着一旁一堆乱石后边的地面，问抱着胳膊在一旁指挥的殷侯： 确定在这儿？ 老鬼，你当年究竟埋在哪儿了？ 那边。 天尊伸手一指吴沙站的地方，吴沙瞧了瞧身旁已经被挖出来的十来个坑： 你这次真的确定？ 可能。 今年估计要挖一天，当年白月灵啊，竟敢让殷侯上来，好端端的让天尊上这干嘛呀？忘心大成这样。 正郁闷，吴沙就感觉一铁锹下去碰到了什么硬邦邦的东西，并且传来了咚一声。天尊和殷侯都听到了，赶紧凑过来。三个老头一起扒拉开泥土，一眼看到了个乌木的匣子。 找到了。 总算找到了，还以为要挖开整个山头呢。 吴沙和殷侯挖着盒子，天尊就蹲在一旁看风景。眼前的云雾散开，远处的映雪宫进入了视野。天尊眨眨眼看了一会儿，就回头伸手拽了一把身后殷侯的腰带： 哎，老鬼， 干嘛？ 映雪宫门口好多人哦。 天尊指了指，吴沙和殷侯都凑过来，果然门前好多人在对峙。三人对视了一眼，正疑惑，就看到悬崖边忽然伸上来了一只手，随后一个脑袋也探了出来，就见一个一脸泥巴的少年扒着悬崖的边缘挂在了涂云峰上。 终于上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